哇，咁又讲下啲港剧噶啦，系嘛？即系啲整乜鬼？我呢排成日讲啲港剧，唔系咁。其实咧，我哋发觉即系我哋以前讲美剧嘅时候都，都其他人都唔讲嘅。咁其实港剧都系要讲下嘅。O、okay? K， 就唔系港剧咧，应该其实呢套都唔系港剧嘅，即系香港有做嘅剧嘅，即系讲电视剧，系讲电视吓。咁啊，做乜讲？讲嚟做乜啊？到今日都仲有人问啊，即系好可惜啊！咁其實科幻一嬲都係係任何元素加啲科幻佢就係科幻㗎啦，係 係啊， 星戰都只不過係啲武俠嘢加啲嘢變咗科幻嘅啫、 啊。黑澤明嘅《武士勤王記》啊嘛，係咯， 都係 咁基本上，基本上你都可以星戰咧，我都同佢諗係再下一集啦。不如今集啊呢集唔理佢做乜啦嚇，下一集冇嘢做啦嘛，開新三部曲。阿 Ray 入去啊，入去新嘅黑帝个宫度开始做宫女，开始讲得唔得啊？ 点 解喺里面爬上去，跟住令到神魂颠倒，所有个黑帝身边啲人都中意佢，最尾黑帝都中意埋佢，成为皇后嘅故事，好唔好啊？ 都得。 咁啊，即系延禧攻略有冇关系啊？大家 系喎，或者如果变咗做公主，咁就宫心计二之心。 我唔系，佢最尾梗系变埋 Princess Leia 啦， 系 成日新 Princess Leia 啦，系嘛？ 冇得， 得唔得啊？有冇关系啊？ 系又 send 条桥俾迪士尼啦。 嗱，其实科幻就唔系一个自己一个独立嘅嘢嚟嘅，你冇其他嘢加落去咧系唔 work 嘅。咁你话纯科幻纯到咩地步咧？咁我唔知啦。OK， 纯得滞就变咗科学啦，即系完全真实啦。争少少咩？咁啊，即系唔科学啦，即系咁即系神怪啦。咁到底科幻个位摆喺边咧？吓，即系如果你要揸到最严格，我惊连阿西莫夫地都唔合格咯。星球大战就唔好讲啦，我哋不嬲都讲星球大战其实系 fantasy 嘅啫，唔系 science fiction 嚟。咁即系都唔讲得啦。咁蒙面超人、谈论超人更加只不过系 kid show 吓。只系细路仔睇嘅，吓拉链人系一打功夫啫嘛，咁即系其实唔使讲噶啦，吓乜都唔使讲噶啦，如果系咁。咁其实我哋讲紧嘅系戏剧 ，OK？ 尤其是我哋呢一 part 啊，呢个环节系讲紧戏剧啦。咁到底戏剧上嘅创作上，到底啲咩元素啊，吓系导致佢嘅成功咧？咁同埋呢啲成功元素，其实一样系同科幻有关嘅。即系我之前嗰几集其实我系有讲过。我話《延禧攻略》咧，其實係有好多動漫嘅元素喺度嘅，有啲少女漫畫嘅元素喺度嘅，咁關唔關事咧？即係佢取材咗一啲嘢，佢都係擺咗一套唔係科幻啦。即係你可以將唔係科幻嘅加科幻變成科幻，係咪？沙窩地 啊！ 有咁樣調轉，將本來係科幻嘅嘢，你抽翻少少元素出嚟，你再擺落現實世界。 嗯。 咁然後又可以變翻一套好似現實，但其實佢可能本來就係蒙面超人。 系啊， 咁你可以噶吓 ，SOCA 咪一个国际犯罪组织咯，咁本身有一个国际犯罪组织啦，就算本来都系吓吓，咁做咩啫？咁你唔变身同唔变身嘅分别啫，你一样做翻蒙面超人个古仔嘅可以吓， 啱 做咩啫？系咪大家听咗咪十年咧，都仲系唔知我哋改咩？咁就太可惜啦吓。啊，咁终于咧讲到戏玉啦，咁我哋讲咗几集《延禧攻略》。你大家覺得唔拉家係咪？咁如果我講延禧攻略續集，嚇係講魏璎珞開始打喪屍，大家覺得如何？ 嚇、 啊嗯！即係林肯啊打殭屍啊，嚇出俾殭屍。 係。 咁啊，古裝打喪屍嚇、啊、好唔 OK 咧？宮鬥之餘打喪屍嚇、啊，即係最尾、啊、最尾都中毒㗎。其實阿魏璎珞，魏璎珞即係令妃啊，後屘變成 係。 佢都本來以為自己死嘅喎。系咪？佢咪应该醒翻自己变咗丧尸系嘛？最尾完最尾嗰集，即系话我呢啲剧透，即系大结局啊！即系其实做咗噶啦，大佬人哋香港未做啫，都未做到，香港好前期嘅故事吓，所有嘅人物都未立刻变黑，亦得咗系嘛？其实后屘所有嘅佢啲朋友都会变成佢嘅敌人嘅， 系 呢个亦都系呢套剧咧，我觉得其中一个咧，大家要睇嘅地方嘅，即系其实从未试过啊，喺呢一样嘢上面。即最少你都未睇过任何一个高达咧，系佢个主角阵会走晒过去对，即系变咗敌人噶嘛。你通常有一两个人走得过对面嘅，有嘅都兴嘅，通常系女嚟。咁但系你有冇试过？你会唔会谂咧？最尾啲马莎反而变咗 friend 喎，雪得咗啊，比较好。 但係最尾係打返雷射大爆炸太空城啊，太空武林，你有冇睇過先？ 嗯， 嚇，佢就係咁嘅呢度。咁你就要睇就睇佢裏面嗰個橋段同個元素。係 啊，個過程點樣去落到呢一度啊嘛？其實就 冇錯，即係佢點樣 落去 玩呢樣嘢。 係啦。你聽落可能好似好怪，但係你如果你通得返成件事係會好精彩嘅。最緊要佢寫得通 通 㗎， 佢真 係佢就係寫得通俾你睇。 係囉，咁所以咪點解呢套嘢喂真係唔係好奇怪，仲有人問點解要睇，咁咪唔好睇㗎囉，你真係咁堅持內地嘢就係垃圾唔好睇囉。 係。 其實咁樣係同 UC 係垃圾冇分別㗎，你話係一樣。因為你都未睇你已經話唔好。 是啊， 或者你一早已經先判了一個死刑，那你你咪不會進步咯。即其實人哋進步緊啊，人哋內地啲製作，你有冇睇啊？你有冇擘大眼睇啊？ 係啊，睇真啲。 你睇下人哋做緊乜，知己知彼啊！即就你要打低日本仔，唔該你去了解啊，人哋日軍做緊乜嘢啊？ 係啊。 唔係一味喺度噏啊，抗日嘅意思係你以為係 你 唔用日本嘢抗日啊？你唔該你過日本讀書啊，去學曬佢啲嘢翻嚟啊！你抗日第一件事識唔識啊？真係真係懵到上心口啊！好多人真係 係啊， 咪算數啦！我再講冇用啦，即係我呢十年嘅，我哋簡直嘥緊時間，唔好意思啊！我真係有強烈咁嘅感覺嚇，即係唔係唔睇《延禧攻略》好叻啊？你即係話唔識字揮揮手啊？你明唔明？ 咁又未至於嘅， 系盲啊，大佬。 诶， 唔系好值得骄傲嗰件事啊。你睇完套嘢，你话唔好睇，或者你捉到佢一啲嘅，你觉得唔好嘅地方，去大家倾下偈，冇问题嘅。 冇错。 当然佢唔系 perfect 嘅呢出嘢 ，OK 吓。咁但系其实佢实在喺美术啊、啲景啊、服装啊、甚至化妆啊，佢都系做得出色嘅。 系，冇错。 佢可以做到呢嗰啲角色喺唔同嘅年紀嘅時候呢個化妝係有分別嘅。 係。 佢意思唔係話加啲特技整啲皺紋嗰啲喎，係佢個妝束或者佢嗰個化妝，你覺得佢而家係一個婦人啦，佢唔想一個少女，係講呢啲。唔係講特技化妝加皺紋嗰啲，唔係呢啲。佢冇㗎，佢冇做呢啲嘢㗎。 亦都唔係佢啲服唔係換咗件衫，換咗個頭飾咁簡單。 唔係俾啲阿婆衫佢著，佢咪阿毛咯。咁唔係呢啲咁膚淺嘅嘢嚇。其實係都好細緻嘅設計。咁你發覺內地嘅劇即係已經進步咗，但當然呢一套係特別進步啫。你都話你即刻睇翻《如懿傳》爭好遠啦。 呢一套其實係爆曬出嚟嘅啦，其實係跑贏曬所有嘅，咁就真係。 即係等於突然間有道屍殺列車，咁係咪你要另眼相看啊？對韓國嘅即係嗰啲科幻片係咪啊？咁你突然間有一套哇好出，係當然佢喺佢當地都係出嘅 ，OK？ 咁你當然我哋外邊更加要哇喺犀利喎，裏邊即係有啲即係韓國片拍到有啲即係西片都可能冇諗過嘅一啲嘅玩法，即係喪屍就好老土嘅呢個題材本來。咁大家都諗緊喪屍嘅題材點樣再發揮呢，咁其實鬼佬都諗緊嘅。咁當然咁 Walking Dead 啊咩一眾都係好出色嘅，即係變體呀，仲要咁但係韓國都可以諗到一個新嘅變體。咁你中國人呢，咁延禧攻略係什麼呢？咁你都係一啲宮鬥片啦，宮鬥片當然從來都有，但係佢哋而家呢隻玩法呢睇怕都係啲大澳啦、大長今啦，呢啲嘢嘅影響出嚟， 系 咁呢啲好耐嘅啦，好耐年代嘅嘢，咁你就玩到依家，抄到依家，好啦，人哋終於有新嘢啦，好快十月嚇、韓國會做，十一月香港會上嚇、玩乜嘢？屍殺列車原本間公司再開新 project 嚇、係古裝打喪屍，哇！你聽到係笑話啦，你覺得係咪？佢唔係嘅，即係最少咧，佢個製作係認真，佢個 approach 係認真嘅，係咁到底得唔得？咁我冇話會得 ，OK？ 不過即係你又即管試下睇下人哋，其實就不斷去創新啊，嘗試嘗試先最重 要。係啦，冇錯， 唔 即係有 嘗試點會有成功？ 即係有陣時唔好成日笑人哋做得膠，人哋做得膠都叫人哋有做，我哋係乜都冇做。 唔係我哋有做，我哋又不斷重複 舊嘅嘢嘛，同埋重複錯誤啊嘛。話就話想複製人哋嘅成功，你有冇睇去分析到人哋嘅成功之處？其實邊度？係啊，人點成功？你想複製一個人，你首先要了解 DNA 係咩嚟先得㗎。係 啊， 唔係剪翻佢個髮型，著翻佢件衫扮啊嘛，嗰啲係扮啫嘛，你邊度複製到個人啫？即係人，你想想複製，你唔該了解清楚佢個成功因素在哪裡，佢好在邊一度？唔係話即係唔係話佢個成功其實喺喪屍，其實唔係嘅，其實唔係嘅嚇。哦，咁人哋拍喪屍片就得，我哋都拍啦。咁有香港都有拍。咁你拍咗出嚟，你係咪《屍殺列車》咧？咁《屍殺列車》咁唔係話同一個導演，而家導演就唔係同一個咁啊，但係同公司再拍一套什麼東西，就叫做《屍殺帝國》，咁就玩古裝。嗱，我一陣先講詳細呢個作品啦，好嘛？ 好， 好快睇到嚇。咁啊，咁我哋講翻呢個延禧先啦，大佬。咁 好啊。 其實而家香港坊間嚟講啊，都唔知香港有見台灣有人講緊啊，大佬。即係呢個係喺華語圈裏邊，其實係一個話題嚟嘅。呢度延禧公 司。冇錯。 係啊。 嗯。阿明講啊。 佢唔止係咩？唔止係大陸啊、台灣啊、香港啊，就算馬來西亞啊，都有播嘅呢啲就係啦。 咪上個華語咯，華人圈 係啊，華語嘅文化圈啦， 都追緊呢套劇同埋打 開呢套劇，係啊， 咁甚至無啦啦令到大家咧對一眾啊新面孔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新，即係冇拍過啲乜嘢，好多人都 係 裏面班主角啊，仲要係，咁但係後邊嗰班人就有啲出名啲啊，咁大家都追索翻咧，其實呢班打水人啊咁樣，咁呢個當然，如果大家有喺網上面。睇開或者有睇開呢套劇嘅人或者會知道，但可能我哋嘅聽眾真的不是很清楚嚇。 嗯，係。 咁睇下明稍為介紹少少。 嗱，咁就首先就講下最靚嘅皇后先啦。咁就佢個名就依家大家都清楚啦，叫做秦岚嘅，係啦，山峰嗰個岚。咁咧，佢嗱，其實我睇翻佢嗰啲嘢咧，就佢有拍過香港劇集㗎。我想大家如果有看報道的都可能會知道就是啊這個我和殭屍有個約會第三輯啊永恆國度啊他就頭五集那裡呢在古裝那裡啊只是講岳飛啊同埋那個尹天照啊咁樣那邊咁樣對戰的時候呢他就是做岳飛個妹啊 個女 定妹啊 好像是女嚟 好似係個唔知係女定係妹啦，呢個要望一望先，係啦。咁就總言之係岳飛後面個好重要嘅猛將啦。咁就係淨係出頭五集嘅啫，佢就係啦呢個角色。咁係啦，佢亦都有個 都已經有喺香港演出過啦。 係啦，呢、這個係啊，睇翻啦，係岳飛個女啊，佢嘅角色係岳銀萍就係、是、係啦。另外咧。就原來咧，佢亦都拍過一啲同港漫有關嘅題材嘅電視劇嘅、哦，只不過有一套喺香港有播，一套香港冇播過嘅。一套咧就係、是《風雲》第二集之七武器啊，即係講要集齊七武器打帝釋天嗰一段啊。佢咧就係、是、飾演楚楚嘅。 即係你意思係電視劇？ 電視劇冇錯， 係啊，唔好搞錯，唔係電影， 唔係郭富，嗰、那個就係趙文卓、何潤東做《烈風暴驚雲》嘅，係啦，嗰一部係啦，咁就佢做楚楚嘅，而另外咧，《中華英雄》佢都有拍過嘅，原來台灣有拍過電視版嘅， 嗯， 係啦，咁佢嘅飾演嘅角色咧就係、是、木修羅，係啦，咦？大家覺得好有趣啊！呢、這個《風雲》裏面電影版呢、這個楚楚嘅角色係舒淇所做，而呢個電影版鄭伊健嘅《中華英雄》咧，木修羅好似又係阿舒淇做嘅喎，又會咁又會咁 影上咗舒淇嘅角色，不過係電視版係咪？ 係啦，冇錯冇錯，係而另外咧，佢喺2012年嘅時候啊，佢分別喺電視劇嘅《楚漢傳奇》啊，同埋。這個電影《皇的盛宴》呢都是演同一個角色的這個角色呢就是呂后啦、 即是劉邦的老婆是吧 沒錯就是劉邦的老婆啦 是壞人來的這個角色其實很奸的 是啊是啊 佢 系坏 坏 噶，系坏嘅呢个角色。 即系唔好谂你而家睇紧嗰个黄秋生咁 nice 噶，即系佢坏人嚟嘅喺另一啲剧入边。 系啦，冇错，佢演技系好好嘅，但系系啦，原来咧， 其实呢嚟紧咧，阿佘诗曼都会做嘅。 哦， 女后， 佢剧情嘅女后系。 咦，话做担正 嗱，但系呢个系无线自己唔知上年咪再上一年嘅一个公布，但系好似我都唔叫佢拍嘅。 哦，咁样系，喂，你讲开无线咧，嗱，阿秦岚佢咧，我跟住就系想讲呢一套咁嘅剧啦。未播嘅，但系好似仓咗未播出街嘅，就系仓咗嘅一套剧，未排到期上。咁就咧系点解话同无线有关咧？有冇听过一套旧剧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啊？ 哇，有嘅有嘅，点会冇啊？ 系四哥同埋阿汪阿姐啊嘛，佢咧呢套重拍版咧，佢就系做汪阿姐嘅角色噶啦。 哦，就系无线剧嚟嘅？ 绝对唔系，系内地剧。 哦，内地剧， 系啊，但系我唔知点解会重拍，我怀疑系咪因为嗰、那个嗰、那个唔知道导演啊，佢以前系 N 年前无线啲人嚟噶嘛，系啦，我唔知系咪佢搞咧呢、這个 project 就系啦。 哦， 咁样。 咁点解会入咗雪柜咧？ 唔系未排到期啩？我唔知道啊，呢啲嘢就系咯。 意思 系点？ 你意思系话佢喺无线入咗雪柜？ 唔系无线入咗， 唔系无线 入咗内地嗰度。 我话奇怪，点会无线都唔系无线剧系咯？ 唔係無線劇，係你係睇開無線嘅喎，重拍無線套咁嘅劇嘅，個意思係係啦。而嗰套劇咧，亦都有阿邊個參演嘅，阿四哥同埋松哥參演嘅，即係劉松仁啦，係啦， 真係有翻。 係啦，做咩角色就唔知啦，係啦，我揾到個咁嘅資料啫， 係啦。 幾多年前啊？好似唔知舊年定前年拍嘅。 哦，真係唔係好耐嘅，都係近年 啦。係啦，係啦。好啦，咁好秦岚咧，咁就因为佢嘅太多啊，佢嘅佢我 讲唔晒啊，系咯，佢算系比较知名噶啦，呢套剧即系做红熙入边算系。 嗱，咁另外边个都好知名嘅，咁啊聂远都好知名嘅，咁就 即系做边 啲嘢系做乾隆王啊，系啦，系啦，咁样佢咧其实唔系第一次做乾隆王噶， 嗯， 佢喺2001年啊。一套叫做《天下粮仓》嘅戏，咁就电视剧嚟嘅，佢都系演过乾隆呢一个角色嘅，咁无线有播嘅，不过就摆咗喺啲冇人睇嘅时间咯，咁就朝头早10点几嗰啲时间播嘅，系啦。 我谂佢个版本个乾隆正经啲啊嘛，呢度嗰版都我觉得佢有啲搞笑。 系，冇错，系又系讲啲反贪咁样嗰啲题材啦。 佢呢度做到咧，我成日觉得佢有啲似阿江华当年做呢、這个、嗯、啊咩话？ 九五至尊 系嘛？ 九五至尊， 佢有啲似咁嘅，但系唔解。啊，不过嗰个当然系雍正啦，不过雍正咪佢老豆啦，咪你都 OK 嘅，你都个承继翻啊，江华版啊。 系咁样，我就筛选咗一啲阿聂远啊，佢。拍過在香港播過的一些劇，或者是一些演過香港人都會熟悉一些的人物，這樣說一下。在99年的時候張偉健有一套扮機靈小子的那套李冰冰呢，還有那套好像 一 家和尚那樣那套劇，是啦，他就是飾演皇帝的，就是啦，沒錯， 什麼優？ 逆優他叫 我即扮一休， 系啦，嗰、那个佢喺戏里面咧，佢就系做正头皇帝嘅，系啦。咁另系啦呢一套剧，咁另外咧，就去到嗱，原来内地剧咧，咁佢都会拍四大名捕嘅，咁就佢四大名捕斗将军嗰一套剧咧，系啦，咁样佢就系做无情呢个角色嘅， 哦， 系啦，然之后佢咧。亦都拍過 邊個啊？ 無情即係坐輪椅嗰、那個。 哦、oh, okay. ， 即係林峰 低嗰、那個林峰係冇錯。 即係佢都係坐輪椅啦，佢做得最大名。 梗係啦，佢真係無情係啦，冇錯嘅。 冇 Iron Man 夾著嘅，冇阿劉亦菲咁筍嘅。 係冇啊冇啊冇啊。 冇唔識行嘅。 係啊，冇錯，唔識行嘅，唔識行嘅。係咁，仲有咧就係、是《雪山飛狐》啊。 亞視播過的阿黃晶拍的那套，佢就係做主角胡飛嘅呢一套劇集。 好唔好睇啊？ 嗰個啊，哇，犀利咯！如果你係金融 fans， 激到你噴血啊！邊個？嗱，其中有一段古仔啊，就係邊個田歸龍啊，佢竟然可以喺倉底嗰度揾到一本老環同周伯通嘅左右互搏秘笈。之後咧，佢可以左手胡家刀，右手苗家劍咁樣嚟去打嘅。 咁佢只不過揾到周伯通嗰本咯，都未揾到中神通啊，黃重陽嗰本啊。 佢呢個直情係呢個咁 另外呢個九陽九陰真經啊，明唔明？ 好啦，咁講翻電影啦，繼續。佢另外三國裏面佢嘅趙雲咯，佢做過。 哦 ，OK，OK，OK， 系2010年嘅時候，嗱，2011年嘅時候，阿吳越所做嗰套《西遊記》啊， 嗰時 係啊，係啊，吳越做嗰套《西遊記》啊，香港播過，俾人鬧到飛起，但我覺得幾好睇嘅，嗰套《西遊記》啊，2011年嗰套啊，香港應該遲啲播啦，咁就佢係做套唐僧嘅，即係徐錦江做沙僧嗰套，佢就做唐僧嘅。 香港唔係做過咩？ 有做過。 即係嗰套嘛，嗰套即係個唐僧，佢就係個唐僧，唔怪得咁鬼熟口面啦，係。 係啊，咁跟 喂， 是啊、 真係有啲似江華喎，大佬，我都真係有啲，係有少少喎，係，係咯， 係。咁另外咧，有一套我唔記得咗講啊，哇，犀利啊，呢套，嗱，有一套內地電視劇咧，阿張衛健同譚耀文做嘅。叫做《渡海奇兵》啊，其實即係好似拍翻 A 計劃啊，成龍 A 計劃咁樣嘅故事套路嘅，係打海盜嘅。佢嘅角色係乜嘢咧？佢嘅角色咧就係客串嘅啫，就係做青年版嘅螳螂啊，即係精哥嘅後生版。 嚇！點樣可以做到啊？ 嚇死你！喂，阿精哥係咪自娛一下，想揾個靚仔嚟去做翻自己嘅後生啊？ 你今日報勾咩？有肥有瘦，摸人有螳螂啊嘛？ 係啦，肥螳螂佢冇一個肥字啊。 咁樣 係啦，咁啊電影嗰方面咧，佢亦都拍過少少港產片嘅都。一套就是《卧虎》啊，阿三哥做嘅一套叫《卧虎》，阿曾志伟啊，同埋吴镇宇嘅，系啦。咁就佢即系做啲配角咁啦。另外啊，梁咏琪嗰套《女人本色》啊，同埋薛凯琪嗰套咧，佢都有份参演噶喎，原来。 系咩？ 系啊，不过可能佢啲角色比较闲，比较厚啦，系咯，系咯。 即系楼下卖肠粉嗰个嗰个。小販係嘛？ 咁我唔知道啊，咁就總言之都有 角 色名嘅。 係嘛？ 咁我睇嗰套戲先知啦。如果就係啦，咁嗱，其實金陵十三差做士兵呢啲唔講啦，係啦。如果可以講到嘅就都差唔多係咁上下啦。 講到佢嗰啲好似啲電影入邊做 Kelly 咁嘅。係 咯。 可能當時其實未紅啦，咁就係咯。 電視就做紅帝喎，大佬電影就做 Kelly 飛咁慘。 啊係，仲有一套漏咗講嘅就係咩啊？龍門飛甲嘅電視版啊。 啊 ，OK。 佢就係做李連杰嘅角色嘅。 哦。咁打唔打得㗎？其實佢 拍到佢好打得咯。咁佢嗰啲訓練應該點乜嘢都識少少嘅。 即係仲有上海戲嘅功底，起碼係咯。 系啦， 唔系真系识功夫都起码做到啲动作啦，唔系即系刘德华咁啫，咁刘德华都唔识功夫，咁但系做打 OK 系咯， 系啦咁样。不过讲开聂远咁就又愣一愣啦，原来佢同埋阿边个阿吴谨言啊，即系阿英乐啊，佢咧迟啲又有一套 即系呢套嘢个女主角啊，即系演戏啲功力 系啦。又喺呢、這個製作人啦，呢、這個製作班底阿于正佢做製作人嘅，咁就係乜嘢咧？叫做《浩南傳》啊，我唔學 你講 《浩南傳》啊，呢個金字喂《浩簡傳》啊，唔知係咪咧？ 是但啦，唔緊要，佢哋中意揾啲名咧，你唔識讀噶嘛？ 係，依家我係啦，咁就嗰套係講乜嘢？係乜嘢嚟嘅咧？就係呂不韋啊，呂不韋啊，佢係做。咁啊， 女人嚟嘅， 系啊， 女不韋变咗女人啊， 唔係阿聶遠做，唔係聶遠做呂德華。 哦，或者有冇搞錯？你頭先唔係講緊嗰個女主角嘅，點解突然間寫 女主角同佢唔係女主角同佢又有同一套劇係啦？ 哦， 未播嘅，咁就女主角係呢兩套都係嗰個女主角啦，咁就佢做咧就係阿嬴政阿媽趙姬啊。是啦、啊、咁喺聶宇做女不韋啦，另外呢一套劇、就係、是、高貴妃呀，佢就係、是、飾演呢個華陽夫人嘅，華陽夫人呢個角色呢就係、是、嬴異人喺趙國做人質嘅時候呢，就佢想返去秦國嘅時候，呂不韋就疏通咗呢一個華陽夫人，跟住之後佢呢就向趙國嘅國王呢，咁就呢、這個講多幾句好話，跟住之後先至順利放到嬴異人返去秦國嗰度嘅關鍵人物啦，係啦，咁就係啦，咁講開呢兩個，咁就嗱講高貴妃先啦，定係英諾先啦，係啦。 怎會跳啊高貴妃啊嘛，梗係講個女主角 啦。 咁啊女主角除咗你頭先講嗰度之外，另外有一套嘢做，但呢啲你都仲係叫歷史劇啊，會做一套係神怪，即係其實係做妲己。 朝歌係嘛？ 套嘢叫朝歌，但係裏面佢飾演嘅妲己。咁但係佢個版本嘅妲己咧，佢係被上身嘅，即係其實佢本來唔係壞人嚟嘅。 封神榜都係，封神榜都係㗎。 嗯。唔係咁，但係佢冇講佢嗰個真正嘅元神有另一個 character 噶嘛？ 哦，係係。 即係佢而家佢嗰個真正嘅元神咧，係會即係好似係咪俾人逼咗出嚟定做咩？即係佢變咗好似變咗隻鬼咁 啊！ 即係有啲似《降魔的》入邊咧，嗰個叫咩話？我成日話 吳紅軍係嘛？ 唔係，唔係嗰個吳紅軍咧，那個女嗰個啊，都變咗 阿王志文 啊，王志文啊，咁佢咪本來嗰個靈魂咪可以走出嚟咁咯？ 系， 系啊，咁佢变咗个肉身嗰就其实变咗个坏啊，俾人占领，咁佢又但系个好嗰个咧，佢仲喺度嘅，咁咯， 系啦， 即系唔系以前做咧就唔会讲有好嗰个再存在噶嘛， 系 咯，系咧，当咪鬼上身咁咪变咗个坏人咁，咁而家佢就唔系，佢依然系有好嗰个喺翻度嘅，咁样咯， 其实系 搞住好似两个角色咁咯，咁但系我就稍微睇过下咧，就啲制作就唔系太好。即係佢話就話好似係同呢個延禧，佢講到好似同個班底又講到咩咁，但係哇差好遠啦！嗰套 嗱嗱呢一樣嘢我就要呢一樣嘢我要講一講啦。 武俠劇啫， 嗱呢一樣嘢我要講一講啦。呢、這個班底咧係今時今日延禧攻略係洗白咗佢嗰個招牌嘅啫、 哦。 之前佢個招牌不嬲係爛嘅。 係啊，哦， 係啊， 即係佢拍得爛係正常嘅。 是啊，呢套系唔知点解，根本上系一个学生平时考开三十分，佢竟然整套一百分嘅你弹下咁， 唔系零鸡蛋咩？ 咁未至于，咁上三 十分都系三十分，喺考试考满分咁啊，咁就出包啦，系咪？ 系啦，咁样就佢之前拍过就系陈妍希嗰套神雕侠侣咪呢个版本啊？ 哇，即系小笼包啊！ 是啊， 哇，好好啊， 嗰個嗰個係正常水準嚟㗎，咁今次係爆 啊，今次無端端超水準，仲要超越曬其他團隊，真係諗都冇諗過啊，真 係。係啊，咁就講翻呢個潮歌係啦，另外 即係你意思即係差唔多 TVB 突然間整到 HBO 咁嘅質素嘅嘢出嚟啦， 係啊， 咁就超越 HBO 嘅質素嘅嘢，仲要唔知係真係超越埋 HBO。H 系啊， 睇到都哇一声系嘛，有一日无线竟然，你真系讲紧咁 喎，系啊， 咁有咩可能咧？其实真系点解会咁？真系好似好匪夷所思啊！ 系呢样嘢唔好理佢啦，支持。 但系你唔好理佢又做到啦，或者咁讲，你话团队可能系啲局部啦，咁我相信今次有啲人系再生嘅，我相信，即系尤其是喺美术啊嗰方面嗰啲会唔会啊？ 有可能。 系咯， 可能啲导演唔同，可能啲导演， 即系你话所谓班底咧，可能都系啲即系叫监制咧嗰班啫，系咪会唔会咧？ 唔系，其实班底意思系嗰个制作人负责同埋佢间公司嘅。 制作人啫 ，OK。咁可能佢搵嚟班 artist 系唔一样，咁咪唔同咯。 系啦，好啦，咁就系咯，讲开潮歌，除呢个吴谨言做啦，佢做妲己。另外大家会熟悉嘅演员咧，就系、是、最新版本嘅黄蓉啊，就系佢 狐狸精上坦幾身先至變咗壞嘅啫。嗰狐狸精咧就係阿邊個嚟㗎啦？阿射雕龍傳嘅黃蓉啊，李一桐所飾演嘅。 咁但 係 呢個同 客串嘅啫， 同呢個燃氣冇關啊，呢個 冇關係嘅。喂，提一提嘅啫。另外噏咗嗰個咩吳謹言呢個潮哥提埋啦。另外有個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嘅演員啊，就係阿鐘欣桐啊。阿嬌 係啊，嬌有份做嘅冇錯， 佢有份做嘅潮哥做乜嘢？啲原創角色嚟嘅，其實應該似係 咁 係 係 啊，呢個原創角色嚟嘅，似係 人嚟嘅， 似係啲好咩人啊？ 人類嚟嘅，人類嚟嘅， 人 類冇嘢。 即係總言之，有勇有謀，有忠嘅咁樣嗰啲咁嘅女角啦，係啦，你當佢係，係啦， 唔好理佢啦，鮑魚咁樣。 系好啦，咁其实佢其实今次第一次做主角，其他之前嗰啲其实冇乜好讲嘅。 咁但系你头先讲嗰啲，佢都系主角嚟噶，咁即系未做嘅，呢啲系新嘅。 未做咩？原来我睇 check 嗰啲资料，原来潮哥系拍得仲后过燃气攻略嘅。 哦，即系 OK， 系啦。系啦，咁就 之后先至捧呢个女咁高， 系啦系啦， 牺牲系佢第一套担正嘅。咁以往就拍过啲乜嘢？其实我哋有提过啦，就系、是、呢个老炮儿呢套戏入边，佢都有做，就系只系做一个配角一个女仔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咁同埋呢个女咧，呢个咩叫咩名话？吴咩嘢言啦？吴谨言啊？ 吴谨言 即系唔系好谨言啦，即系乱噏嘢啦，啱唔啱嘅角色？ 啱啱最近 就系呢个璎珞就 系 咁噶啦。佢係做乜嘅呢？其實本來係跳芭蕾舞嘅啫， 係冇錯。 咁就因為呢個腳傷啊，即係佢話即係佢啲骨，即係可能係咪整親斷喎？佢話即係好翻，跟住佢又有事，好翻有事，咁佢就冇辦法啦，就話焗住要轉行啦，咁先至投身演員呢部分嘅，的確係啦。咁但係之前就冇乜好嘅演出機會，咁所以你點解見佢？條頸咁長，好似瘦咁，其實你諗下，其實佢就係一個芭蕾舞， 哦、 即叫芭蕾舞嗰啲人嗰啲咁嘅身形咯，就係咁啊，就係咁啊，係咁佢都似嘅，你睇都似係嗰啲跳芭蕾舞嗰啲女咁嘅，係 輕飄飄咁樣放咗出嚟。 你睇翻佢時裝咧，意思係你咪有個古裝感覺嘅。咁呢班女咧，你睇翻曬佢啲時裝咧，都幾唔同嘅啲樣嚇，係咯。 啊，系啊，漏咗。如果讲话电影，佢除咗老炮儿之外咧，就系阿黄晓明同埋阿林唔系阿张智怡嗰套无问西东啊。 哦， 系佢都有份做嘅，就系、是、做林辉，佢个角色咧就 系佢系边个？ 佢个角色系 边个？佢啊，你讲边个啊？ 唔系阿吴谨言嘅角色咧，就系做林徽因啊。 哦， 林徽因啊，系林徽因，系讲错咗。即是一个中国嘅是不是第一个女建筑师是不是、 啊、 是不是第一个女建筑 师但是他这里里面不是主角啊是不 是是啊是啊是啊、 嗯、 这样的是啦、啊、他比较是啦、啊、熟悉的角色那另外就啦讲了他之外呢 熟悉的香港人只有看过 是那就。 会看过、啊、你刚才讲的对呀应该大家听都没听过添嘛不要说看过。 嗯是。咁就咁啊，系中华英雄咁，可能都唔会睇过台湾版嗰个啦。 都系噶，系啊，即头先我哋提起嗰啲都系好多，可能啲朋友都唔知道有出咁嘅嘢添。系 嗱，阿边阿高贵妃阿谭卓啊， 咁快讲呢啲嘅，唔系应该讲埋啲主角阵嗰啲咩？ 主角阵 咁而家啲人咧睇完套燃气嗰啲人咧，好奇怪，佢哋最中意竟然都唔系其他嗰啲咩妃。亦都系个女主角，佢好中意睇嗰个名玉啊！即系后屘系由黑变白嘅，即系而家初就成日同个女主角喺度斗嘴啊，喺度好似唔妥，但后屘佢系好忠心跟住佢，同埋后屘死咗。 哦， 系啊， 系 吓 咁样。 咁嗰个角色咧，就你初睇人唔会太中意佢嘅，你觉得好似系啲。即係如果你當呢個翻學故事，嗰啲咪平時唔妥女主角啊，恰佢啊，嗰啲呵呵呵嗰啲咁嘅，即係嗰啲咁嘅有錢女嗰啲角色咯。即係成日想整蠱佢啊，等佢賴嘢啊，我就即係先信啊咁嗰啲人嚟嘅。咁佢點樣 慢慢變成女主角即係最 friend 個 friend 咧，咁佢係咁慢慢變，佢又唔係話即係一時間。咁佢就永遠都係做即係跟住個皇后嗰個啊嘛，即係其實咁跟住後屘咪講呢個女孩呢個麗英樂咪做咗令妃啦，佢咪又跟住咯，即係啲高級陪伴宮女嚇呢啲叫做係啦，即係或者如果現代應該屬於秘書啦，你當佢永遠都係一個咁嘅角色嚟。咁後屘反而咧，佢另外嗰個咧就變咗壞嘅。 嗯。 即係佢另外仲有個咩議程㗎嘛？咁其實嗰個咪就係後屘變咗做啊邊個阿媽咯？即係阿之前 嘉慶個阿媽。 唔 係。講錯咗，係急錯咗。 嘉慶個阿媽就係魏千樂。係 嘉慶魏千樂，講錯咗。 後屘變咗咩福長安同嗰個咩福長安個阿媽。 福康安福長安個阿媽。 即係同阿乾隆竟然有一腿，話係乾隆私生子。嗰個啊，其實變咗嗰個啊， 嗰位 亦係佢搶咗嗰個，即係而家呢套呢個魏璎珞個條仔啊嘛，即係嗰個皇后個細佬啊嘛，即係其實而後屘係搶咗條仔嘅，即係你初初唔知，因為你覺得佢係一個啊好識啊好識世故啊，同埋一路好幫佢哋一個人啊，但係竟然後屘成為佢一個好大嘅敵人嘅都會，因為後屘佢唔再係宮女啊嘛，嗰個都成為嗰個。叫咩话？即系皇后个细佬个老婆啊！ 系皇后个细佬个老婆，皇后个弟夫。 系啊，即系都系有头有面噶嘛。 系啊， 系咯， 梗系啦。 唔系宫女噶啦嘛，后屘。 梗系啦。 系啦，即系你有啲星色咁嘅 feel 嘅呢套嘢，即系嗰啲咩星色记嗰啲啊。 真系都福晋嚟噶咯，真系都。 咁而嗰个皇后个细佬系坐喺皇帝身边噶，佢要搞。 系啊。 唔系话一个普通。你而家睇就覺得佢係咩？好似一個侍衛啫，就喺帝 軍機大臣嚟噶。 係啊，軍機大臣就喺皇帝身邊。咁你想象個位置係幾高？咁當然，咁佢有提過咧，話原來佢以前都一齊讀書嘅，即係都係啲半讀書童嚟嘅。話以前唔知點解會咁解釋啊？啊，即係話嗰個皇后個細佬啊。 嗯。 嚇咁啦。係。咁呢個先係個女主角嘅真愛嚟嘅，佢講到呢個 咁係啦，李明玉呢個演員嘅佢就唔係話太多資料嘅。 啊，呢個直情冇啊，直情冇啊，佢連書都咧走去如意選度癲啊，俾人踢咗出嚟啊！ 我啱啱就揾到啲資料係啦，喺百度嗰度嘅，咁就呢個叫姜子新啊，係啊呢個女仔。系啦， 我貼咗上群組啦，你沒見過佢唱起啲街咩？即唱廣話嘅原來 佢。哦，係。哦，原來咁，係，但係講 唱歌嘅，唱歌嘅，有嘅，就簡單講唱歌嘅。 係。哇！原來佢演過一套超級冷劇嘅，原來今年一套網劇啊，最新版嘅《笑傲江湖》啊，講咗冇人知嘅。 係。 啲人話 《笑傲江湖》係做咩角色？ 做岳靈山。 哦， 闹到飞起噶， 哦 ，OK， 系闹到飞起，豆瓣嗰度得2.几分， 嗯， 系啦，系差到跑系十分半分。 咁啊，有冇人因为呢套燃气又搵翻嚟睇啦？系啦，即系其实好劲嘅，呢套戏啊带得红啲人，而啲人以往做过嗰啲烂剧咧，真系有人搵嚟睇嘅，而家你唔好理，都想睇翻啊！佢嗰时做呢啲系点嘅咧？咁样，即系你会提起到好多人对好多嘢嘅兴趣啊！ 呢样嘢先犀利， 先犀利啊！咁你呢样嘢你仲话讲嚟做乜？咁你算啦，系咯。咁其实你都唔需要知道而家美国总统系边个嘅，系咪？ 系啦。 太阳喺边边升起又与你何干呢？ 嗯， 系咪？ 系啊。 Who cares？ 有咩关系啊？同你？ 嗯，好啊。咁样讲下高贵妃，讲高贵妃未啊？其实好短。 我咁中意讲下高贵妃。 唔系，跟住小嘢讲啊嘛。系啦，落咗妆几 OK 嘅，其实呢系啦，其实佢拍过戏唔多嘅，其实就佢近年咧呢两年佢咧就拍过啲。 你讲翻个名先啦，大佬叫咩名？ 叫高贵妃，佢名叫谭卓啊，系啦。 系。 卓 个名咁男人嘅。 系啊，就 高进嗰啲话你讲啊，系。 可能系。 嗰啲名啊。 韓國有一個女星叫做李世榮，知唔知咩世榮？我唔記得係姓乜嘢，總之叫世榮啲啦，葉世榮個世榮。 系嘛？ 系啊，韩国有个女星啊，系啊，阿边阿全智贤，其实真名叫王智贤，你都 系啊， 有幸地啦，系咪先？呢、這个小儿科都系中性啲，系啦、啊，咁就佢呢两年佢拍电影都系做嗰啲角色咧，都系喺头唔系主角头两名冇佢玩， 嗯， 但系如果数名嘅时候头五个名一定到佢嘅。 即係好似係客串嚟，係大聲客串嗰只咯。 仲要主要配角啊，應該係。 即係明明周潤發係嘛？喺呢啲咩華麗咩上班族嘅咩？成都唔記得嗰出叫咩？ 上班族。 華麗上班族係佢執配角啦，係咪？好大個名喎，周潤發嚇你實在喺個 poster 嗰陣。 佢係咯，佢通常拍 咁咁呢個譚咩話？譚卓應該係好資深嘅演員嚟㗎，我估係嘛？ 唔算太资深嘅，因为佢出道原来唔够十年嘅。 系啊， 系啊，2009年出道嘅啫。 系。 佢可系咯，咁同埋佢 先前咧，又系可能系跳舞啊，定会唔会有啲底嘅咧？即可能系转过嚟做戏啊？有冇咩？ 资料其实就唔太多，但系就最近啊，内地暑假好劲嗰套戏咧，阿不达讲过噶啦。叫我不是藥神啊！嗰部戲佢都有，佢都有翻參演嘅，就係做鋼管舞女郎嘅，就係做。 我就見佢好似跳舞啊，嗰啲嘢好犀利喎！咁佢係咪本來係一個舞蹈家定咩嚟嘅咧？同埋我見佢哋喺個劇組拍嘢嗰陣，好似好尊重佢喎，好奇喎！我想我就諗唔通佢係真係姐嚟嘅咁，係咯？其實如果你話佢唔係，咁可能佢就喺第二樣嘢度，可能已經好勁啦。佢只不過真係走過嚟做嘅啫。即可能佢唔係演員，但可能佢會唔會係一個藝術家嚟咧，例如一個舞蹈家之類。 話啱，話啱啱湊嘅時候，爭啲流鼻血啊！有一張相見 到啦，做咩事咧？ 冇 著得比較性感嘅，係有張相比較。 好多人覺得好奇怪，可能啲人睇淨係睇嗰套劇，啲朋友話嗰個醜女嚟喎，咁其實唔係。 啱啱又睇到另一張相，又真係爭啲，佢真係睇角度啊！呢個女嘅係啦，係啊， 醜唔醜嘅咧？其實。 唔丑嘅， 即系嗰啲咁嘅咿牙松降咧，藐嘴藐舌嗰啲咁嘅表情咧，我谂真系你俾周慧敏做都变丑女噶啦。即系其实系个演嗰个坏人啊，嗰个样嗰个问题嘅呢个系。 真系难啲揾到资料啦佢。 你我睇翻佢啦，一套剧入边咧，佢有做大戏噶嘛入边因为，其实嗰大戏个样系靓嘅。 系啊系啊， 佢冇秒都秒死啦，吓同埋见到佢工价，即系做大啲工价系有喺度嘅，同埋跳舞嗰啲系有喺度嘅。 佢亦都系有啲可能有啲舞台底，因为佢都做过舞台剧嘅佢，一个好鬼长嘅舞台剧叫《如梦之梦》，香港都做过嘅。 哦， 咁就系七个钟头噶，你买飞要分三，要分两， 算七个钟头咩？ 系啊。台灣嘅大星圈， 雖然同我哋節目仲有啲距離啊， 係 我哋超越七個鐘啦， 係啊係啊， 但舞台劇嚟講都好黐線啊，七個鐘， 係啊係啊係啊，咁就嗱，咁佢就難揾到資料，睇有冇機會再補啦。 好啊，係啦，我諗佢係嘅，因為有啲舞蹈，因為啲舞台演出嘅背景嘅，係 啊 係 啊， 唔係即係可能你話做戲就真啫，係咯。系咯，咁仲有冇啊？再唔系又讲下第二个啦，系嘛？ 哦，咁就提一提阿佘诗曼啦，系啦，咁就 呢个系嘛？佘诗曼仲要介绍？ 以前就唔使，咁就系佢未来咧，咁就讲系咁以啱啱除咗我未揾到资料嘅阿边个阿吕后呢个角色咧，咁就另外啊，原来阿谢依健嘅乜鬼嘢啦黄金兄弟嘅古惑仔咧，佢原来有分客串嘅。另外啊，原来佢有部戏拍咗嘅，但系仲排紧，等紧上，叫做《西伯利亚风云》啊。 嗯， 系佢做第一女主角嘅。 做乜嘅咧？ 而唔知系乜嘢唔系太清晰，喂， 即咩类型嘅戏都唔知啊？ 咩类型？系一啲啲双战加动作噶啦。嘅戏嚟嘅，系又去俄罗斯拍，又去黑龙江，唔系去哈尔滨嗰啲地方拍嘅。而 男主角系点咁样系嘛？ 系啊，男主角咧就系、是、梁家辉嚟嘅，话佢依家跳到呢个级数啦，同梁家辉喺度打孖上啦，可以双主角。 你觉得好好咩？ 啊，咁就诶点讲啊？O K 啦，咁都 O K。唔系，我觉得调转啊，梁家辉跌咗落嚟啫嘛，你觉得系嗱？你觉得佘诗曼上去咩？ 咁就嗱，咁亦 都即系史泰龙要同阿黄晓明同台演出。是黃曉明上咗去，小龍搭咗嚟咧。嗱，你諗真啲啦。 咁係，不過仲係咪連個導演都搭咗落嚟咧？咁、那個導演咧就係、是、叫金子修介啦，講嗰套戲就係、是《死亡筆記》日本版嗰、那個。 咁呢套 係 日本戲嚟嘅 咩？唔係、中國電影。 咁金子修介，我哋最認識唔係呢樣嘢，係加美拉啊嘛。 哦。 加美拉嘅三部曲啊，特攝片啊。咁即係話佢係受雇於即係一個中國電影去做做導演，今次係咪？哦，唔係咁呢個唔奇，連邵氏都好多戲係日本人做導演嘅，係咯。 嗯，係啊，係啊，係啊。 呢個即係即係翻轉頭啫，而家係嚇。係咪跌咗啊？嗯。咁如果你問日本導演走出嚟同人拍戲啊，其實多數係咯。 嗯。 係啊，或者日本星走過嚟拍港產片，你話？ 咁啊係。 我感覺係有啲咁嘅感覺啦，係咯。 嗯，嗱、這、呢个依家咁讲咁多女嘅，咁就讲下男噶啦，就系阿咩啊，富察富行啊嘛，阿许海啊， 即系头先讲话系即系女主角嘅真爱嗰个啦， 系啦，冇错。 你咁快讲啲男人啊？ 系啦，咁样就佢 我对后边班飞有兴趣啲喎、啊，大佬，啊你讲一讲快啲讲，啲仔我 好兴趣。佢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係啦，佢模特兒大賽嘅冠軍嚟嘅，係啦， 買 住 裝嘢靚仔嘅， 係啦， 剃光頭個樣就唔好得啦，老實講， 佢都 但係唔裝個 look OK 嘅， 佢個 record 其實唔多戲嘅，咁就只係拍過潮歌啊，呢、這個阿延禧攻略啊，仲有一套鳳囚王。系啦，系咁多嘅啫，演出其实唔多嘅，都仲好 新。即系头先讲《封神榜》嗰出啊， 系啦， 入 边 佢个角色个造型照，成个奸连将辉噶嘛，大佬。 吓，佢其实做杨戬啦，佢系。 系，哇，咁啊奇怪啊，杨戬咁啊变咗奸连将辉咁嘅大佬。 争咁远啊？ 个 look 啫，系个造型啫，我讲 ，OK。 OK。系。 咁啊 ，OK， 咁好，快啲啊！你唔使讲埋佢个 friend 啊，嗰个咩海南贼真啫？ 海南贼系嘛？ 其实咧呢、這个角色就系本来你觉得好下巴嘅，但系因为佢后尾咧，就其实原来佢就系同呢个明玉系配一对嘅喺个故事。后尾好多人咧就见佢哋唔能够喺埋一齐啊，所以佢哋后尾就反而对佢呢一对，反而佢哋好中意嘅，即系佢哋觉得佢哋先系真正嘅爱情啊。 嗯， 系啊。系啊，即系喺呢套延禧入边咁哇波谲云诡嘅一个咁嘅宫廷入边啊，竟然有一对好，即系一对真爱啊，系，同埋佢哋系应该可以埋一齐，但系因为嗰个明玉中咗呢、這个系咪嗰个纯妃嘅，都好恐怖片嘅，中咗啲唔知咩针啊，咁就即系佢整咗个身入边会跟住啲血走嘅，好似话，即系嗰啲好似头发咁有嘅啫，咁到底最尾系死咗嘅。 Okay. 即系佢哋系确认咗第一对嘅，但系佢因为死咗嘛，咁啊唔好啊，咁就好多人好似好觉得佢好惨啊，咩咁系啊，好多睇完咗个剧反而好记得佢哋呢一对嘅，你开头睇你觉得写啲爬把角色嚟嘅，唔系嘅，反而你睇到尾你会好感动嘅，觉得 系， 系 咁呢个有乜嘢咧？ 你提开纯妃咁啊，讲 唔系嗰海南贼系乜水？ 海南贼啊！ 佢哋喺嗰啲即系现场啊！嗰啲即係後尾嗰啲嘅，有啲啊要現場佢哋走出嚟啲活動咧，佢都專登揾佢兩個出嚟玩嘅，專登係用佢兩個嚟 sell 翻出嚟啊！而家調翻轉， 係 呢個明玉同埋呢個海蘭就係啊，好奇怪啊！ 明玉 係啊，你冇諗過呢兩個角色係原來後尾成為啲人好中意一個角色， 咁咪真係難嘅。佢個名字叫黃冠日係嘛？日就係、是。差 我唔重要啦，咁有乜水有冇基本資料？即定係都係新人，因為 哇，佢啊其實喺日係咩？首先，嗯，哇，佢 我揾到嘅資料，佢淨係有呢、這、一個劇集嘅啫，好冇乜資料啊，真係又係冇乜資料嘅人， 淨係做啊呢套啦，又係燃起功能。 係啊，所以知佢係 多方係嘛，即係冇乜太 多方面 劇質， 多方面 唔出奇都話呢套劇主要嘅角色都係嗰啲翻前面班主角都係新人嚟。 係啊，同埋佢唔係中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嚟嘅，佢係新加坡人嚟嘅。 哦，新加坡人 ，OK，OK， 系啊， 唔系咁 ，OK， 明白 系。 好，咁快啲啊，啲飞，喂，我啊觉得边个正啲，我个嘉鹏正啲喎，你俾我就。 嘉鹏啊，嘉鹏， 自幼嘉鹏嗰个嘉鹏啊， 改个名好喎，嘉鹏。 咁呢个系因为无线系要读嗰个做鹏啫，即笨啊嘛。 系， 佢系读贫，咁你贫就唔好加贫啦，真系咁衰嘅。 呢个字其实就两个读音嘅，咁就不过我 唔好理佢啦，总之无线读咁啫。咁而呢个角色，诶乜唔系香咗噶啦咩？咁唔系喺嗰个咩话咩？佢咪有个表嘅，有咩生存录咁样嘅？唔系，我同你讲呢个角色系会复活嘅，吓 吓。 嗱，所以呢度唔系科幻片系乜嘢咧？系咯， 系。 即系角色唔系俾阿蛇之咪勒死咗嘅咩？点样复活啊？尸变？即系真系有丧尸啊？吓咁啊！用翻咧呢个孖哥嘅同一招，就系佢有个孖生嘅细妹会出现。 哦， 吓咁有 佢又仲要入翻去咧，都做翻家贫先犀利啊嘛！做翻同一个位。 可以咁嘅 咩？唔知，总之佢系。做翻嘅吓，佢都系叫加频嘅，后屘所以其实冇。 哦，即系 lock on。 咩意思啊？ 有 lock off 啊嘛。 咁但系佢做翻一样喎。 系。 啊，唔系咁，总之个原型就系孖哥啦 ，OK。 系。 孖哥瓜咗老阵，无端走条友出嚟话系 Ken 哥咁啦，你当啦。咁啊，暂时咧都唔见咗嘅。如果你而家喺无线嗰个版本，因为已经死咗噶啦嘛，嗰个家姐嗰个。咁啊，個妹未出場嘅，但係你睇後面嗰啲，你會見到有嘅。我初初覺得好奇怪，咁啊點解佢有翻度嘅？咁原來佢係第二個人嚟喎，佢話係咯，但係又做翻嗰個位咁。嗱，即係喺歷史上咧，呢個都係有佢個原型角色嘅，原本就唔會係兩個人嚟嘅，即係佢都係個劇咁樣要即係開頭整死咗佢，又整咗翻嚟，咁先至變咗係咁處理，所以好特別嘅呢個角色。OK。咁我覺得呢個演員啊正啲啊，即係如果你俾我而家就咁睇啊， 嗯， 咁啊叫阿水啊， 仲揾 揾唔到係嘛？ 真係好難 揾， 好難揾，好難揾。 咁另外咧，佢有個好小妹妹咁樣嘅 ，OK， 有個好矮細嘅嗰個叫咩叫咩？嗰個叫咩飛嘛？嗰個就反而咧係留到最後嗰種喺度喎，即係而家新好似開始幫個高貴妃整佢哋，即係佢偷咗佢粒射離子嗰個啊。 哦。 嗰叫咩飛話？嚇、啊！咪好似小細路女咁嘅，好矮細咁啊，成日笑咁噶嘛。 係啊係啊。 即 係 假嘅咧，當然佢嗰啲笑係啊，嗰、那個啊嗰、那個翻後來留到好厚喎，即係後來冇死嘅。啊，同埋佢都有少少企翻喺啊女主角嗰邊喎。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即是他很奇怪，就是这个剧就是这样的了，就是前面那些敌人后来变了同一个阵线的。但是呢前面班 friend, 班同伴反而变了后来的即是敌人的。即是你说我死了所以死的程度那种敌人。是啊，所以你想不到的，即是如果那个在那个发展上是。因为他那个契哥的角色呢现在还未明显的，如果你看无线即是一个太监来的那个契哥，但其实出过场的了。就係、是、最初咧，阿佘詩曼並唔係話想攞啲自己啲首飾去變賣嘅，咁啊俾個高貴妃截咗嘛，咁跟住咪有兩個太監啊幫佢攞出，其實就係嗰、那個即係嗰個係徒弟嗰個太監啊，即係俾佢哋賴話佢咧冚咗一巴，我冚到嘔血咁就係嗰、那個，佢係嗰個。 你嗰個係咪舒係咪舒飛啊？呢、這個嗰、那個， 你講嗰個好矮喎。 矮嗰个系咪 最多叫乜飞啊？系咯，都唔记得啦。即 系 总之嗰个射离子嗰个啦，系啦，变魔术偷咗射离子嗰个啦。 系射子系嗰个舒飞嗰、那个。 哇！有家贫有书嘅，真系书到飞起。 啊，书到飞起啊，书飞，啲名真系一流啊，真系改得。 系啦，咁就呢个又啊，又睇一睇先啊！哇，真系太多人名啊，太多嘢要揾啊。 咁你补翻个契哥啫，你打乱咗我讲嘅嘢啊。咁其實就係嗰個俾人即係糟質，跟住又去倒屎，跟住後屘冇嘢食就偷埋啊嗰個只狗嗰啲嘢食嗰個啊， 哦， 冇印象啊。嗱，暫時呢個都係間唔中出一出嘅一個角色，但後屘好重要，好重要。 係 係，其實係後屘最後嘅最大嘅敵人，但係中間咧係女主角嘅最大嘅幫手，你諗都冇諗到。係，即係中間做咗呢個女主角嘅契哥同埋救佢好多次。 嗯、 所以佢嗰个人物嗰个嘅关系个转变系好大幅度嘅变化，咁、嗯、而佢嘅真正身份咧，竟然系玛莎， 系 系，即系话原来佢系要入嚟系做咩？系要报仇啊，向佢皇室，咁系咪玛莎咧？即、 嗯、 原来佢就系要怼低杀比监，咁但系佢唔系入去做红水星咯，佢入去做太监咯。 是義工嘅喎，咁大犧牲。 咁佢又唔係韋小寶咁攝入去喎，真係做咗太監喎，堅做。 Oh my god！ 係啦，但係其實佢一個馬莎嘅角色啊，點咁都唔係啊？咩馬莎唔係？其實係王子嚟嘅。 嚇！ 即係其實佢即係你睇呢個《宮心計》裏邊，即係阿邊個嗰個角色咁上下咯。阿翠如 B B 條仔叫咩話？ 蕭正南 嗰個角色咁上咯，即其實佢其實係個皇帝嘅私生子嚟嘅、 哦， 即係雍正嘅私生子嚟嘅，係。 哦。 係，佢後屘係咁講嘅。係，所以其實好峰回路轉嘅，係咯，幫我哋穿咗啦。係。因為冇計啊，其實做完咗嘅喺度70集，香港時而家先做啫 ，OK。 曬 㗎啦。完曬㗎啦，喺坊間我都知道㗎啦，呢啲唔係秘密嚟㗎啦 ，OK。已經。 係啦，係啦，係啦。 同埋个女主角好犀利嘅，后屘系个皇帝帮佢揼骨嘅 ，OK？ 咁犀利。 系啊，系咪少女漫画？ 啱啊。 吓，以前佢做妹仔，而家吓俾个皇帝服侍翻转头啊。 嗯。 条腰好似吓有啲冤痛喎，咁啊皇帝系识做咁样咁咯。你觉得呢套系乜？系乜古装片嚟咧？其实。 冇可能。 即系其实都系一啲比较个佢做嘅嘢嚟，好现代嘅咯，系咯。佢只系个古仔个 setting 发生喺。古代啫，系咯，所以其實都係一啲我都係少女漫畫嚟噶啦，我覺得其實個朗啊，係 好多演員好新啊，係啊，咁就都幾難揾資料，可能真係係咯， 唔緊要，咁都話呢班係新人嚟噶，你揾到資料佢就唔係新人啦，喂大佬啊， 咁啊係， 你即係你要揾呢個初生嬰兒前世嘅資料啊嘛，而家你係嘛？ 未至於咁就 咁都係新人嚟㗎喇。咁你除咗啲女主角地佢哋會即係咁將女主角嘛，咁就會報下佢即係以前啲嘢囉。咁但係其他配角就唔多啦 ,ok? 咁有在網上嘅朋友啊繼續挖掘 ,ok? 係冇錯。 咁一年阿明玉以前參加過嗰啲歌唱嗰啲節目都出返曬嚟啦幾勁啊大佬。 是啊， 咁啊，即系你可想而知，其实中意睇嘅人几中意睇 ，OK？ 咁你嗰啲入众话唔想睇嘅朋友就算数 ，OK？ 即系好似《还珠格格》咁样大摄到真系成立人啊，呢、這个都想咁滞啊，佢呢度都有咁嘅能力啊，呢一套剧。 啊， 系咯，《还珠格格》真系就算去到咩啊？ 咁啊，小燕子你之前阿赵薇都唔识噶啦，咁啊又系做完小燕子就识啫，系嘛？ 系啊， 系咯，系咯，即系今日都仲有呢啲神话咁样，咁解啫，系咯。 系啊，冇错。 咁迟啲可能都喺啲片、啲电影度见到佢哋噶啦，开始咁一定会喺内地，系咪先？如果红就会咩噶啦，就会上噶啦，系咪？ 系啊。 系啦，咁啊，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啊再抄下嘅 ，OK。咁就係真係對佢嗰眾演員有興趣嗰班朋友 ，OK？ 咁如果睇都唔想睇呢套劇嘅朋友，慳啲啦，唔需要㗎啦 ，OK？ 即係唔使理啊，係咪先？你都唔睇，咁你都唔會想知道呢啲咩演員係咪？喂，咁好啦，咁啊講下我哋頭先提過嗰套韓國片 ，OK？ 係咩？《屍殺帝國》係咪？咁係什麼東西啊？ 屍殺帝國是什麼呢？咁就原來佢個香港嘅譯名就唔同咗啦。原來佢韓國啊， 佢韓語嗰個原名咧係叫槍決嘅。 咩咩 係啦？ 咩槍決？ 咁 唔係槍決啊，槍決啊， 槍決定槍決係是但啦。 即 係 總之就係揾槍打靶。 唔係，即係其實佢原本個名個意思，因為佢就咁叫做 Rampage 係嘛，就係槍決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點解啫？咁但係唔知點解咁叫啦，係咯，嗯，係 啦， 咁佢係佢原本嘅戲名個字啊，係咯，個英文啦，或者最少係咁啊，台灣又唔係叫屍殺乜乜，咁就佢係咪跟翻佢哋嗰個屍殺列車都唔係叫屍殺列車係嘛？ 係啊係啊，好似唔知叫釜山行定乜鬼嘢呢個台灣嘅先。 唔 係 咁買嗰個屍殺列車釜山行咧，咁呢套叫咩？ 呢套叫做《斯洛之城》， 斯洛之城，斯洛兵啊， 叫做 咩嚟？ 跌落嚟个洛啊， 系啊，斯洛之城啊， 唔 知咩意思啊，系咯。咁啊，有咩人？唔系边个导演先？讲讲。 好啦，咁诶个导演咧 叫咩名？ 就叫做金城芬啊。 你拍过咩戏啊？先嗱，呢个唔系《屍殺列車》个导演嚟噶喎，系啊。 是啊， 嗯， 是啊，咁我只是知道佢有一套叫做秘密任务啦，同埋另一部戏叫做隧道嘅，是啦。 咩戏咧？真唔好清楚啊。香港有冇做噶呢啲戏？ 隧道我记得好似有，但 系隧道系咪话嗰个男主角混咗喺入面？好耐之后喺度救佢嗰套啊，系咪讲嗰套啊？ 系，冇错就系嗰个。 哦， 嗰套好似香港叫咩活埋，唔知几多日之类咁样嘅，我睇下搵到啊。 哦，即系香港唔系叫隧道 ，OK 明白。 哦，系。 明白，都系有另一个译名咁样 ，OK 好。 系啊，系啊，系。 嗯嗯， 系呢两部戏咧，又比较有印象嘅系。 好， 系啦。 咁唔重要啦，如果导演唔系太熟悉，嗱演员大家唔会唔识啊，两大吓。 系啦，冇错就系，唔使介绍噶啦就。 咁我唔敢咁讲，即系佢本身系大星都要介绍下嘅，边位？ 袁彬同埋张东健嘅。 系啦，张东健系咪真系拍过嗰时我哋话咧？佢个去咗个历史啊，同我哋唔同，系日本占领，即系已经系同韩国好似系嘛，即系日本殖民地嗰度啊。跟住佢后屘就修整咗个历史啊嘛，翻去时空翻去吓嗰套系张东健，张东健以前好多戏啊。 系 咯，即系科幻片都唔少，系啊。 近期大家会比较熟悉啲嘅咪《绅士的品格》嘅电视剧啦，系咯， 系 啦， 系咪我冇搞错啊？嗰个系张东健啊嘛， 系啊，一太极旗飘扬啊， 好多好多， 好多戏嘅朋友。 早期你话你睇韩片咧，我都张东健都主要啦，系咯， 必定得嘅， 即系韩国片都佢木村拓哉啊，咁系少少咁，系啦。咁啊，而家就少啲，系啦。咁而家只睇嘅朋友，喂，唔知识唔识张东健啦。咁呢度又黐晒须啦，已经系咪咁到？亦都唔再系以前后生靓仔啦，系咯，嗯， 系。 好啊，咁另一个边个咧？ 另一个就系袁彬啊。 系啦，边位咧？都系大星嚟噶。 都系系啊，咁就系我唔知佢写系咪嗰个啊？系咪就系有韩？是不是韩国木村拓哉那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就是、那個、韩国木村拓哉我不是张东健 OK 好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是但啊即都是一些很大的星来的 是啊是啊是啊 好啦那主要他两个演啦好像一个是不是什么王子是吧一个就是一个是就是那些武将但是说他很好打的是 啊是啊手握兵权的大神啊是啊那些 是啦、啊咁當然我哋都唔知道細節啦，即係點解又會發生喪屍事件啦？咁當然都唔知啦。你睇個畫頭都係就係見到一啲動作啫。咁但係你又見到場面嗰樣嘢都幾犀利喎， 係啊係啊，係佢場面咁犀利，其實佢拍嘅成本都唔算太貴嘅啫。 嗯。 係167亿韩元嘅。 係咪？ 係 啊， 一百六啊七億啊，好似好多咁啦。咁其實即係幾多錢到咧？大約？ 又是億零唔夠億五港紙嘅啦，我講緊最核嘅數出嚟啦，唔夠億五港紙。 嗯，即係當然都唔係話好平，意思即係以一套大片嚟講咧，佢又拍得比較經濟嘅，可以咁講啦。 咁出咗效果亦都唔係啲切戲啊嘛，好明顯你睇係大製作嚟嘅感覺。 係啊，冇錯， 好似係，因為未睇過實質啊。OK， 係啦。 嗯。 咁啊，未知如何。咁但係裏邊咧，你見到嗰啲喪屍咧，就其實好即係好怪，佢似怪物多啲嘅。我覺得佢即係佢會跳嚟跳去咁樣，好似見到係嘛？ 即係會似翻呢個《屍殺列車》類似嗰種，或者再誇張。 但 係 即係嗰啲都係就咁揾人咁樣做，因為佢就覺得有特技嘅，我覺得佢。即係你又當佢哋變得妖怪嗰啲嘅，我的感覺係啊。咁我就好驚佢裏邊啲人有冇武功嘅咧，因為一去到古裝片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你會將呢啲喪屍題材，你會變咗武俠片啊。係， 哦，係。 嚇，咁如果你將佢拍到變咗蜀山嗰啲善女幽魂，咁就唔就太渣啦。嗰啲喪屍係咪低級妖怪啊？咁你要好睇咧，咁我就覺得你一定要擺翻一個比較現實嘅設定。就可能佢係古裝啫，咁古裝啲人識武功嘅武功啊，係正常嗰啲打嘅武功嘛，即係應該係《三國志》入邊嗰啲，唔係《三國演義》啊。啊，當然《三國演義》都唔係好誇，係而家啲人拍到好誇啫嚇，《三國無雙》咁變咗。咁但係正常就係、是、正常嘅武將係正常武功嗰啲咯，就唔好即係唔好嗱，武戰成個通病啊，大佬啲皇帝都好抽嘅先犀利啊嘛。 係。 即係和珅都有啲離譜噶啦嚇，咁啊。攻心计更加离谱啦，马俊伟系嘛吓，即系全国最好功夫嗰个就皇帝啦，唔系点做皇帝啫，系咪？皇帝打翻嚟啊嘛，真系吓，佢嗰啲智慧系咯，最好打咪做皇帝咯。咁你现实唔系咁噶嘛？咁变咗你下下啲人飞嚟飞去咁，你真系咧就会失咗打丧尸嗰个好睇嘅地方，即系唔够 raw 啊，因为要够 raw 啊嘛吓。咁我唔知佢呢套戏捉唔捉得到呢样嘢啊？我就希望佢唔好话讲啲人系有啲。即系武侠片式嘅武功咯，你因为韩国都有呢样嘢噶，你唔好以为韩国片啲古代武侠好劲啊，啲武功系啊，即系其实差唔多啊，同港产片系啊。 其实早期佢就都系揾香港武史嘅，就即 系 飞天武，佢其实当年系揾阿马玉成导做动作指导噶嘛，系咯。 咁我就希望即系如果系玩得翻 raw 啲咧，就会好睇。但系我觉得一变咗就。真系好劲武功啊，好神怪啊！我惊变狄仁杰啊！ 但系我睇条预告片就真系似古装嗰啲咩咯，放火嗰啲咁样嘅战争场面嘅。 啲三国志就唔系三国无双系啊？ 冇错冇错。 如果系就好啊！咁如果你中国人见到喂掂啊，你又想学咧，咁你千祈唔好 cross 呢条 line 啦，即系你最好就真系做翻正常古装。就唔係武俠，唔同嘅呢樣嘢，唔知係好多人都分唔到。古裝咪真係武俠咯，咁係梗係唔係啦？ 梗係唔係啦？ 你有冇見到《延禧攻略》啲人飛到肥啲服龍啊？有冇啊？有冇啊？呢、這個魏璎珞好似小燕子咁打曬關鬥嘅咩？ 冇。 雖然佢變曬魔術啊，嗰啲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啦。但係嗰塊飛都變唔到啦。如果你喺無線同埋冇舞台效果之下，係咪？同埋搣爛個筋點樣可以合翻埋砌個字萬壽無疆咁呢啲係唔可能嘅的確嚇。 佢仲要話都係小把戲喎，哇！真係你 呢啲小把戲擺喺現代就真係撈腰知咩啦？ 係 係啦，咁但係呢啲就唔係武功啊嘛，咁就算數啦。咁你當佢真係一啲江湖伎倆啊咩咁都你講得通就算數啦，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一擺武功佢咧，咁就破壞啊成件事，係咁我就希望佢唔好咁樣咯，係咯，即係有武將有武藝係有嘅，古代嘅人當然有，但係正常嗰啲咯，盡量希望佢係咯，嗯 係冇錯， 係啦，因為你一有絕世武功咧，就唔好睇㗎啦，打喪屍係啊，係嗯即係好易會變咗長城啊嚇。 是啊。 虽然长城佢都冇话你有啲咩绝世武功啊，但佢都掉晒威亚咁啊，即系你明唔明？即系整个件事怪咗啊！ 即系同埋咩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实都唔系讲咩武功啊，但系啲人都打到好似武功。 系咯系咯，即系唔好咁，即系实在啲一个古代战争嗰种设定啊，咁啊会好睇啦。 亦都唔好懒系古装化现代咁样，即系你话又系满城尽带黄金甲咁啊，哇！成個唐朝飛虎隊啊，大佬， 咁啊唔似得，唔好咁樣啊， 係啦， 跟住個太醫又出嚟做實驗啊嘛，有 test tube 咁啊嘛，咁唔得，係咯， 唔 夠下啲喪屍病，又同你講 DNA 咁，好怪嘅，係咯， 即係嗰啲係四大名捕啦，係咪先？即係古代原係有曬現代所有嘅科技咁樣，咁唔得係咯。咁都我哋都好期待嘅，因為好快嘅啫。十月就好似同我做，十一月好似香港島上係啦，咁好快睇到。系啦，但呢套嘢之前好似冇乜人提過喎，好似都係突然間，咪今日星期先有啲消息，係咪？ 最近掟上嚟嘅啫。 嗯，係啊，咁你好快睇到啊！即係突然間有套戲，我哋竟然覺得要睇一睇喎，竟然喺近期啊！但 係 呢套 係啊，係啊，要補充翻，原來我先係講嗰個隧道，原來你係咪講個名啊？係咪活埋三十五夜啊？叫做係 啊， 係 啊，應該 係 嗰 套。哦，就係呢套 ，OK。 唉， 隧道係另一個譯名 ，OK。 網上版的譯名，即是內地的譯名。 明白。OK， 咁不過我都唔係太熟悉嚇，咁所以都唔又唔係話完全冇拍過戲，不過又唔係話啲好誒，唔係話啲好知名大導演咁咯，係咯係咯咁咯。嗯， 係，同埋亦都補一補少少，我應該係亦都錄過獨佔韓流啦，咁就原來我講過話韓國版嘅哈哈哥啊，嗰個演員咧呢一套戲亦都有客 串，都有做哦， 係啦，呢個應該佢嘅遺作唔止一部啊，佢之前死之前可能都唔止拍一部戲上嘅，咁就另一 部都會屬於係佢其中一個遺作哦， 係啦，冇錯，佢應該但呢個戲份比較少嘅， 叫咩名咧？呢個演員 金樹客啊，叫做 係， 係啦。 好，咁啊留意翻。咁但系点样讲咁耐咧？冇女嘅点解套戏？ 有女，韩国片点 系咯 冇女啊？ 即系点样女先系咯？我睇蒙面超人都系睇女嘅咋吓？有咩女先？喂，我咁当然我睇呢个延禧攻略都系因为后边班吓宫女得啦，系嘛？ 系 当然系原因啦。 嗱，一个叫做李善斌啊。 吓、啊、女嚟噶呢个 系啊，我唔知点解好多女都系 啲嚟嘅啫，呢个就系女嚟噶啦。哦， 系啊，好多女都 系阿水啊，阿水嚟咧， 个仔名系啦， 阿水嚟。 咁就拍嗰他都系出道咗，唔系算太耐嘅，一四年先出道。 新人 ，OK。 系啊，咁就原来咩？王羲之嗰套電視劇佢有份做嘅，阿金泰熙做的，不過好似未 做王羲之， 唔係王羲之嗰套劇係啦，咁就金泰熙有份做的。 即係你啲韓劇嗰套王羲之？ 唔係內地劇嚟嘅， 內地嘅。 揾韓 德宇？哦， 係啊。 咁你意思係點樣配音㗎？ 應該會係啦。 咁就話即係嗰啲主角係韓星嚟嘅。 咁搞笑。 佢同金泰熙係韓星啊，其他嗰啲有內地演員做嘅。 哦，即係都係撈，即係唔係話揾套韓國人演出做呢、這個中文片。 係啦，咁就電視劇就佢近期就心理追兇啦，係啦。 即係你講呢個女。 係啦，呢個女係啦。 係啦，我都唔睇韓劇嘅，但 我都唔 好 少睇。 系啦，咁啦，咁啊，冇啦，咁到底今次有冇又整一个细路女咁样咧？佢哋好中意啊，啲细路女俾丧尸追咁啊，系咯，又唔知啊。 细路女就唔觉啦， 冇揾翻上次《小大列车》个细路女啦。 系啦，冇啦，冇啊。 嗰个连呢个军舰岛都要揾翻佢喎，大佬。 系，冇错。 呢度唔使塞翻落去古装再整多次咩？做阎罗王啊嘛，佢负责。哦，我知啦，就是那个阎罗王贪玩放嗰啲丧尸出嚟。 有可能。 系咯，佢无聊得滞啊嘛，喺个死神界唔知有咩好做添咁啊。啊，唔知放啲鬼上嚟会点嘅咧咁啊？玩下你班友先咁啊，就系佢啊，一样有法做翻阎王嗰个角色啊，原来。 嗯。系啊， 我乱入啊，你唔好一走入开口中啊，大佬好惊嘅啫。 暂时唔觉有小梅有咩童星喺度啊？ 系啦，咁啊咁啦，咁啊睇下点啊，好快见到 ，OK， 咁到时睇下呢一出啊，《厮杀帝国》系一个即系好睇啊，定唔好睇咧？同埋玩咁，但系点都要睇下嘅，因为古装玩丧尸咧，又唔系话完全冇，但系话有冇啲成功嘅例子，暂时系未见到，系咪？即系又唔系话咧，中国人冇玩过，竟然系有。王飞鸿打个丧尸嘅，但系唔知点解， 貂蝉都有。 系 王飞鸿， 唔係，刁蟬嗰個搞笑啊！咁黃飛鴻我唔算，佢唔係想搞笑啦，拍完片都搞笑另一件事啊！咁仲要黃飛鴻唔係求其阿豬阿狗做嘅喎，雖然唔係李連杰，但係趙文卓做翻嘅喎。 哦，係冇錯。 係啊，竟然打喪屍，咁係咩戲嚟嘅？ 黃飛鴻南北英雄其實係一套網大嚟嘅啫。 哦，即係唔係電影，係啲網電影。 我亦都唔知道佢係咪想拍電影，但係上唔到戲院，變咗網大。 哦，即係 Netflix 啊！咁我哋遲下都會應該會一齊講啦，同呢套會唔會同呢套啊？嚇，《屍殺帝國》啊，係嘛？即係古裝打喪屍啊，都屬於係咪？ 好啊，好啊，到時記得有啲 咁啊。其實唔好以為話無線仲早啊，你以為嚇？系啊，咁其實四大名捕咧，嗰時即係林峰嚟啊，嗰套電視劇已經有一集咧係講過喪屍嘅。 嚇、 啊！ 嗯，係 喪屍村啊， 係 啊，有玩過啦。 唔止添，黃晶佢拍過一套內地電視劇，黃秋生啊、劉松仁佢哋做嘅，跟住仲有李冰冰啊、范冰冰都有份嘅。 哇！李冰冰、范冰冰喺同一套戲啊，咦？少我都 當年，咪當年平啊嘛，佢哋零，好似唔知零六年定05年。 哦，好早啊，係咩嚟咧？哇，咁早啊，好嘢喎，晶哥，咁早先諗到。 係，唔係其實嗰、那個其實其中佢係其中有一個單元咧，佢唔係真係玩喪屍，但係其實嗰啲嘢其實完全直情係喪屍嚟嘅，不過就。但其實就是一個人都是練咗啲用啲毒嚟去控制啲人嗰種喪屍。 哦，咁樣。 係啦，係啦。 咁樣，即係嗰啲唔係喪屍嚟嘅，其實就係現實中嘅蠱嗰啲蠱嚟噶嘛，即係嗰啲，即係其實嗰啲人唔係真係屍嚟嘅，其實俾佢控制咗，咁、你以為佢係屍，咁你即係話呢個係嗰啲以前即係、就是、真正喪屍嗰個源流啦，即係話其實有啲巫師就令到有啲人假死啊，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死咗嘅，假死。咁啊，即系整翻出嚟，即系变咗奴隶咁啫。你讲嗰只计啊， 冇错，嗰种嘅， 嗰种 ，OK， 即系唔系我哋而家戏剧上嗰种丧尸，都系喺现实上嗰啲丧尸，系啊，系啦，即系打机打几日嗰啲，系嘛，嗰啲现实啊，变咗丧尸啊个样啊， 系，冇错， 或者啲女落咗妆变咗丧尸，系嘛，嗰啲啊， 系， 咁啊真系真真正正讲丧尸咧，都唔知算唔算有啦。系啦，咁啊，即系我意思，即系喺古装度玩啊。咁可能今次呢度韩国片先系真真正正玩啦。咁啊，赵文卓嗰度算唔算啦？算唔算啊？不过就唔系电影嚟话， 其实都系啲西，即系都系啲药物嚟嘅啫。其实就， 但嗰啲人系咪真系死咗而翻生先？ 唔系， 纯控制系咪？咁就唔系啦。咁控制啫，系啦，系啦。 同埋嗰啲人啊，系行到好似丧尸。 哦，行到丧尸咁，唔系丧尸 ，OK。哦，咁因为咁讲，即系我哋都仲未突破啦，真系要睇睇呢套韩片到底点啦，佢真系古装打丧先，咁点收科咧？系啦，咁就睇啦 ，OK。哇，有咩其他嘢再睇到咧？ 就可以讲少少话头咯，系咯，奇怪啲嘅话头咯。 奇怪啲有啲咩？ 厮杀帝国啊！ 我哋之前提过啦，系啦呢套。 咁而家我同马仔都睇埋个话头啦，又再。 嗯。点咧？ 咁我啊觉得咪好似，我就觉得好似佢就唔系好似《厮杀列车》喎，反而系我觉得似古装版嘅《World War II》喎，佢系。 你咁样谂 但系佢就当然冇咁大场面啦。 嗯。 但系都系佢，因为啲丧尸叫做丧尸都系成扎咁涌出嚟嘅，咁我觉得反而似嗰样嘢。 好啊， 咁我唔知马仔点睇啦。 唔系几似丧尸啊，都系佢啲人好似。唔係，好似可以識功夫彈下彈下嘅，好似點樣撲出嚟嘅。 嗯， 即係如果喪屍好似可以野獸咁撲出嚟啊，佢又變咗可以撲出嚟咁啊。 嗯， 佢有功夫，跟住佢打咪拎啲劍咁樣，有似打功夫多啲喎。 會唔會想熟山咧？佢 嚇咁就少少咧，又唔係話咁誇嘅，佢又冇咁勁嘅飛曬一啲人嘅。 咁啊冇後邊把劍一把變雙鏈咁樣。不笑 冇咁誇張， 冇咁誇張係，特別入想唔想睇咧？睇完 麻麻地啫喎，我又覺得， 即係碌唔到啊，碌唔到喪屍張卡呢個，你覺得？ 唔係，阿麻仔中意喪屍噶嘛？好似係嘛 ？O K 啊， 咁 係吸 唔吸引你啊？其實係， 因為佢影啲喪屍嗰個畫面太少，我唔知得唔得啊，因為。 你要表現到啲喪屍出嚟睇啊，咁先會覺得套戲會唔好睇喎。因為嗰陣時好似師大 Cam 佢都影啲喪屍咁樣，突然間喺度抽搐咁樣喺度咁樣整嗰啲，又你先會覺得佢嗰、那個即係個描述嗰啲喪屍好唔好睇咯。但係呢套暫時 佢都有影一個有人變緊嘅，即係突然間嚇、咬曬腰咁嗰啲咁都有嘅。 但系佢短咧就系咁未知啊情况就系、要到时睇。 可能佢太强调嗰啲武侠片 feel 啊呢度反而你我睇落 系咪反而拎啲剑出嚟喺度射箭啊咁我啲 画面变咗睇咗嗰啲 系 咯就唔知道有冇睇咁有冇兴趣望下到时做 要睇一睇先知道。同埋佢因为古装咧佢冇乜建筑物入边咧佢成日系其实系向啲。庭院嗰啲咁嘅地方咧，又冇咗嗰種困住啊嗰啲咁嘅情況咧、又唔同嗰啲 feel。 嗯哼，都幾困鬥鬥嘅感覺。 係啊，因為如果喪屍其實你要喺啲建築物咧，有啲通道咁走嚟走去，我呢個 feel 先會覺得好睇嘅。如果你係即係喺街咧，仲有一個空曠咧， 係咪有 mall 啊？咪有 shopping mall 呢個概念係咪？ 嚇冇啊！唔係你就算屋都唔會有啲。長走廊嘅通道走啊，都唔會啊。 咁啊，唔試啊，發生紫禁城可能好啲咯。我所以就話， 係話 下次咪《延禧攻略二》啊嘛，去《喪屍攻略》咁啊，咁啊，我就話咁啊，咁啊好睇啲啊。嗯，係唔緊要係咁啦，係咯，咁到時點都講下嘅呢度走唔甩嘅。 係十月一號啊，應該係。 十月一號定係韓國做？ 系啦，咁我唔知香港會排幾時。 好似話十一月。 哦，十一月咁啊， 好似係。 系啦。 系啦，咁啊都好快嘅，好快嘅，都嚟緊嘅。 系啦。 咁如果我哋早睇到，我如果啊，如果再同大家講，好唔好睇？ 係啦，報可以報道先。 因為其實都唔實同公司啫嘛，又唔係同導演，又唔係同成，所以咁又冇乜關係嘅。 係。 即係食翻，即係玩喪屍啫，係係咁啫。唔擔保好睇，的確。不過就。即係個玩法題材，我當然覺得係新啦，即係起碼人哋 擺喺古代咁啊，有趣啲， 係又冇錯，係唔同啲，係啦，好唔好睇啊？冇保證係啦，到時睇過先知，或者好睇咧，係咯，到時睇下先。